算一算，不看报纸不逛街没什么好跑，漫步车子到处跑，世界在脚下，改变就去改变，别浪费时间，这是你改变，你就要疯狂一点，想谈恋爱你就去恋爱，准备恋爱，但是你想恋爱要先让自己爱，你就是和尚来迷哦， 再没有认真。